武功今世用，闯江湖刀光剑影，穿梭一借风，天涯流浪无定，冲过多少血浪与腥风，长啸震天宝剑出鞘，邪魔世难容，剑光破夜空，世间多赞颂，珠间珠间玉手数威数威风，得四方景得四方景，神风震惊四方，神风震惊远近，万世清华，万世清起风起风，人间有神风。